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逝世五周年，外国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和书信。发来电文和书信的有西班牙民主劳工党中央委员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共产党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非洲民主联合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塞内加尔社会党总书记、巴西劳工党主席和国际书记、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国际反帝调停委员会总书记等，叙利亚、马来西亚、马里、尼日利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各国政党及其领导人、政界、社会界、军界和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各国际组织、主题思想研究组织和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电文和书信中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人类自主事业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并表示坚信朝鲜人民将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在光辉的继承和完成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一业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另外，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书记处和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电文。